酷炫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早安早安，今天是5月13号了，回来工作了喂，怎么样啊？过了一天的假期，是个 long weekend 嘛，对不对？ 是的。 我跟你说，我到现在哦，星期二，我还在想着当天呢、啊，就林俊杰演唱会哦，哇，我们林宇那个心。很夸张、 欸、没有，因为你就坐在我的隔壁，然后我们两个刚好都带着我们的妈妈一起去看嘛。 有那天我们两个人改名啊嘛、 叫什么 嘛，我们两个人、哦、改一个 同样的名字叫落汤鸡。 真的，因为你要知道其实我们自己淋到那个雨还没关系，可是呢因为有妈妈在旁边、 啊、 所以你会更加的担心 妈妈 啊。结果我们就在淋雨的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才去旁边躲雨。 最恐怖的地方是什么呢？最恐怖的地方是一开始我们进去的时候其实就有下雨，那我妈妈呢就有穿了这个雨衣，然后我想说 OK， 看到一半我妈讲说哎很热，我想说脱掉啦没有关系的、哎，反正就是天气这么晴朗应该没有事了的啦，然后就脱咯。然后脱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雨衣的啦，它可能在你流汗的时候会粘住皮肤嘛， 是的， 这样脱的时候可能就会撕烂一点点 呀。 然后你脱好过到一半突然间就是特别嘉宾出来表演的时候，哇突然倾盆大雨，哇 真的 很夸张。 而且我自己还非常信心的跟妈妈说哎应该不会下了，因为我 check 了 weather forecast， 我说该六点多下了，这次就不会再下了。 对，它下雨下到一半的时候我们要穿雨衣，那你知道穿不及它影响大雨了。然后我妈妈就放弃了，她就是把那个雨盖在头上，整片盖在头上这样子啊。到后面幸好我们后面的这个朋友啊，不是朋友啊，就是后面的听众，他们有带雨伞，要么就把多的雨衣给我们这样子。 哦 啊，对，然后就我跟我妈就两个人很狼狈， 呀，我觉得 走去旁边这样子， 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经历了，就是淋雨看演唱会。 是的，所以啊，我跟你讲啊，淋雨看演唱会比你真的听到你喜欢听的歌更加的难忘，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真的。 OK， 希望各位如果淋到雨的话就好就是休息一下，别给自己感冒了这样子。 OK， 马上来听歌，有来自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写了个选 Beyond Trend 初 选呱呱练习生。我们对他的印象呢现在还停留在演员，可是他很快就要回归歌手的身份了，说的就是 IU。 哎，说实话其实我前天才刚看完苦尽甘来遇见 你。哦， 你 前天看完 对对对， 你最后哎，你不是很早就开始看了吗？ 我开始看，但是我停了很久，因为可能很忙的关系。 OK， 然后看完了之后有什么感受吗？ 我都是以泪洗面，你知道吗？ 就这样夸张，就是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默默的在哭吗？ 没有，在客厅光明正大的 哭。然后你这个 housemate 有没有问你？ 没有， 干嘛？ 因为我 housemate 也是看了，他说值得哭，他讲 明白 的， 绝对可以明白。 是的。 OK， 那苦尽甘来遇见你，如果还没有看的话，可以赶紧去看一下。当然 ，IU 呢的这个经纪公司 Adam 娱乐呢，也在就是最近呢就讲说 ，OK，IU 已经为五月的回归做准备了，也就是这个月哈。然后呢，专辑形态还有歌曲呢信息都还没有公开的。其实呢，他在就去年的二月呢就发了迷你六辑叫 The Winning 嘛，对不对？那时隔一年三个月，准备要回归了。重点是因为就是有跟车影。OK， 在就是这个月有合作拍摄了 MV。 OK， 是因为他们之前在二月的时候呢就为某个品牌一起做了这个业配写真的，所以呢就认识或者说就是熟络了起来这样子，就邀请了他就是一起拍 MV。 所以脸蛋天才配上 IU 的组合会是怎样的嘞？ 很期待他们的这个 MV 啊， 真的，所以各位可以期待一下啦，刚刚拍完而已，所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剪辑这样子 的。 我们先听着 IU 的歌吧，有来自 IU Sleepless Rainy Night， 这个选 Beyond Trend。 哇，经过一个 Coachella 的发酵，这首歌曲又更厉害了。说的是 Jenny 的 Like Jenny。 是的，他就是呢在这个时间段呢已经是突破1亿的这个观看次数，你知道吗？成为了今年首支呢破亿观看的 K-pop 歌曲哦。 没错的。 OK， 因为他之前就在三月发布了这个正规专辑叫 Ruby 嘛，对不对？主打歌就是这首 Like Jenny 了哈。然后就是今年推出的这首歌曲呢破了1亿的观看数之外啊，其实 Jenny 哦，他有三支破亿观看的 MV， 那么厉害。 是的，就比如说之前很经典的这首 Solo 了哈，在去年四月呢就突破了10亿的观看数的啊，然后还有 Mantra 也是突破了这个亿的。OK， 那他之前呢也曾在美国 Billboard 榜单 Hot 100呢逆行上升啊。OK， 总进上就上榜三次这样子的啊。Like Jenny 呢也成为了今年首位登上 Melon Top 100榜首还有日榜冠军的女性 Solo 艺人哦。 而且呢在 全球最大的音乐平台呢 Spotify 上呢也是呢有这个累计串流次数呢突破2亿次那么多，也是呢在国内外的这个榜单呢创造这个佳绩啦。 没错的，Jenny 我们都知道啦，她不管是在韩国还是在就是欧美区呢、都是非常火热的存在啊，所以各位可以去看起来，可以 Solo Mantra 还有这个 Jenny 的 MV， 没错，都可以看起来的。当然其他 MV 也可以 support 起来，让她可能有你知道4支、5支、6支破亿的 MV 这样子。啊，马上来听妙的 Hands Up Tradition Beyond。 喂，单身啊，你想一想，是不是有些时候其实你有机会认识 crush， 但是就是那么一个瞬间犹豫了，就这样错过了嘞。哎，所以说人还得把握机会，哪怕你是个 I 人，有时候也要依一下的，不然啊、这样啦，下次看我 Kristen 威扬主持的 IG Reels 街头配对节目，勾选对你有感觉的时候，参考参考里面的嘉宾，勇敢一次，说不定这一次就是 true love 了嘞。记得犹豫就会败北，冲啊！ 哦，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Big Bang Day Song 的 Universe， 也是我们这一次歌曲媒体伙伴。我是潮流和娱乐梦工厂联合主办，将大声 This Wave 亚洲巡演大马站将会在这个6月7号傍晚的6点在 Arena Star 实力开唱的。想买票的朋友呢，可以透过 etix.my 还有 www.rw.com 去购买他的演唱会入门票。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优选呱呱练习生，昨天啊、就我们就看到了，讲说在啊炫的这个 YouTube 呢就上线了。之前我两个礼拜前嘛、对，两个礼拜前去到泰国 Bangkok 去见王嘉尔的这个访问哦，我们是全马独机啊，就是只有我们访到王嘉尔而已啊。 呀， 虽然呢，你看到 Kristen Wei 的 IG 呢，已经哇一直在王嘉尔一直在洗版， 一直在王嘉尔啦，两支影片办了啦， 就一直看到了，但是没想到这个访问片段终于上线了，聊到了什么东西呢？ 这个是 Part One 的，我们聊一下王嘉尔，讲说他当时候发专辑之前的一些经历，还有这个心路历程吧。 就是 back to back、yeah. 那就我会觉得我的 my 20s I missed out a lot、因为我很多20几岁应该做的是没感受到。 那你觉得说20几岁应该去做什么是比较， 因为起码你最基本的 foundation 你起码要有时间让你自己思考吧、 yeah. 对吧，但我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因为 okay, 他觉得说呢，因为很多其他的歌手 okay, 身边其他的歌手都是通过自己的经历 okay, 自己就是沉淀下来去想了一些东西、然后呢用自己由心而发的一些感受去写歌这样子，但是他并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时间，太忙了，所以讲说要休息一年 okay, 先去好好的创作，然后就有了这一次 Magic Man 2这样子的 okay, 那新的歌曲 Buck 已经正式上线了，这个是舞曲哈，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MV，非常非常的帅啊、 真的，也要记得去看这个访问片段吧。 没错的，在炫的 YouTube 哦，马上来听 Jackson 的 High Alone， 选这个选 Beyond Chan， 勾选呱呱练习生。今天我们要说到呢，入围的老师，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勾选最有魅力老师大选拔了哈。 是的。 那之前我们投稿已经正式结束了嘛，对不对？也要感谢各位踊跃参与，然后我们去到学校的时候也很 supportive 啊。我们问讲说，哎，哪位老师最有魅力呢？也很多人来给我们推荐这样子的。OK。 是的。 这一次我们除了讲说有入围的老师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新的影片在勾选的 YouTube 上线了， 就由我 Kelly 凯欣还有 Lia 佩珊呢就是去哇审查一下到底哪位老师他的魅力的点在哪里的， 审查 我觉得我算是审查官吧、没有吗，就是还是我在筛选男朋友 啊、Hello Hello Hello Excuse me 这是老师OK 我们来看一下啊，最有魅力的男老师，我们网友们的投稿吧。 哇，他的眉毛很深， 他讲话很温柔， 我觉得还有反差， 有 他讲话跟没有讲话的时候有反差， 是下班是完全两个人， 真的 还去当外卖员，身兼多职， 身兼多职有没有？哎呦，我觉得说现在老师呢就是不好当。首先第一，因为我们就是小学生或者中学生呢，冲浪很快，你知道吗？就是以前我们会觉得，老师跟我们距离很远，但现在你有 social media 之后哦， 对， 如果我是学生，我觉得老师好像没有大我们很多吧。 我觉得有可能是年代在变化的关系， 啊、 老师也知道怎么去拿捏学生了。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投稿已经结束，然后呢，你们可以正式去开始投票了，就在勾选的 NY 勾选最有魅力老师大选拔呢， 谢谢你们的踊跃参与啦，然后你们心目中的老师到底有没有顺利的入围呢？ 如果有的话就赶紧去投票，当然你也可以去看一下有哪位老师你是觉得很有魅力的、那投票的截止日期呢是5月15号还有2天的时间，中午12点钟啊，所以这次的网络投选呢会100%决定获胜的老师的，记得要关注我们勾选的 IG， 然后在5月15号的下午4点我们就会公布谁是大赢家了，在16号我们也会在教师节当天了哈，去亲自到老师的学校送上礼盒梯给全班的同学的。 哦，那么幸福啊，快点快点到勾选的 NY 投票，让你最喜爱的老师呢拥有高光时刻吧，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NY， 是这个选 B NK 高成活力全打包勾选 Rising Hour， 我是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哦。今天我们在八点钟呢要聊到的话题是关于我这两天刚好去吃饭的时候的一个经历。 OK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啦，就是在餐厅外面等，就是因为餐厅没有位嘛，你就拿号码在外面等咯，他就在外面会放几张桌椅，那你就在外面坐着。 OK 我坐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个不能讲是熟悉的身影，但就是还蛮恐怖的，就很大只的一只蟑螂从我脚边经过，整个跳起来。 会飞的吗？会飞的吗？ 它没有飞，但我觉得它会飞。OK， 然后身边的人全部看着我，中我，结果一看地上，哇，很大只蟑螂，其他跟着一起跳起来。然后后面就是我闪到很远了，可是我拿着号码来了啦。然后我就想说，哎，我提醒那边的人，那边的人也是很搞笑，他们在看美女看到一般，然后他们没有留意到后面的蟑螂，然后我就想说，哎。那边有一只很大只的蟑螂，他一转过去，哇，也是跳起来， 感觉全世界都在害怕蟑螂。 对，然后就很好笑，然后我就想到这个都市传说，讲说这个迷思，讲说，其实怕蟑螂的人他们都不怕壁虎，怕壁虎的人都不怕蟑螂，这个迷思是正确的吗？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还是你觉得两者你都怕的呢？ 或者两者都不怕？ 对啊，你们就可以 WhatsApp.com DigiFi 就好嘛，0699988889啦，也要记得到国轩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 使用 Cellcom DG PayPay 5G 全天享受无线串流和 100Mbps 高速 5G 网络，尽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等你来跟我们分享。0169988889哦，马上来听歌，有来自丁程鑫的介绍的歌选 Beyond Chen， 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 OK， 怕壁虎的人是不是就不怕蟑螂呢？反之，如果怕蟑螂的人是不是就不怕壁虎呢？先来看一下 Kelly 凯欣。 我知道我的搭档很怕蟑螂、 okay. 但是我反而就是那个怕壁虎的人、 你是怕壁虎不怕蟑螂的人？ 对，因为一般上如果家里出现这个蟑螂的话我都可以解决掉它、可是壁虎的话它给我一种就是软绵绵的感觉。 蟑螂是软绵绵啊？ 没有啊，蟑螂会比较脆的感觉，你没有看那种泰国啊街边的那种 脆是怎样？你是要咬还是什么？ 没有啊，泰国有吃昆虫的这个习惯啊，他们就拿去炸、 有蟑螂吧？ 有蟑螂的，有那种 baby 蟑螂的、 yeah. 然后可是壁虎给我的感觉软绵绵，就是如果你碰到它就会有黏黏的感觉。 I don't really like the texture。 OK， 因为很多人跟我讲他们怕壁虎是因为怕壁虎掉在你的头上，因为很长他们会从因为他们很常会从那个天花板上面， 我想象到那个画面了， 没有抓到稳很稳，然后就 No 就是我如果今天看到两者的话，蟑螂我不会任由它飞翔、但是 任由它飞翔， 对壁虎的话我觉得就it's okay， 任由它走动 yeah， 任由它走动。 其实壁虎你严格来算的话也是就是不是害虫，就是不是讲说 是 它不会威胁到你的，就是 对 干净啊总结怎么样，它反而要把你吃家里的昆虫、 I don't care 吧，就是如果今天我不小心抓它的时候，我担心说它的尾巴没有被我抓到 断掉、 然后我要怎么去处理那个事情，我很怕。 OK， 我很怕 这个是，所以对你来说这个是正解啦， 正解、 就是、你怕壁虎不怕蟑螂， 对 OK、 那你呢 等下回来再分享各位可以我再进来0169988889来想一想，就是你是不是这样子呢？你怕一个就不怕另一个，或者说其实你两个都怕，或者两个都不怕这样子的。 OK、我上来听歌，有来自一会的都不懂，是这个选 Beyond Chen， 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啊。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是讲说这个迷思，讲说 OK， 害怕蟑螂的人就不怕壁虎，怕壁虎的人就不怕蟑螂，反之这样子啦哈、那你觉得这个是对的吗？还是说你两个都不怕，还是两个都怕这样子呢？ 是的， Kelly 凯欣本身呢就是不怕蟑螂，但是非常怕壁虎。 Kristen 文阳呢， 所以这个迷思对于 Kelly 来讲是正解的、 yes. 对我来讲的话 OK，他以前不是正解，但现在算是吧。 你两者都怕 ？OK， 以前我是两者都怕的。首先是为什么呢？第一，蟑螂我肯定怕到，因为我在7岁的时候，曾经有让我就是发生过让我阴影的事情。 OK， 就被蟑螂爬上身，然后 打不出来，它就在我衣服里面这样子。OK， 不要讲啊，就这样子，反正就到现在就有阴影了哈。然后到后面呢，因为长这个壁虎，我曾经试过，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在墙上站不稳。我经过的时候掉到我头上， 它真的掉到你头上 ？Exactly. It fall into my head. 为什么你人生要经历这些东西？ Okay? 对，然后后面我就很怕啦。但是因为最近不是最近啦，其实一直以来都还蛮流行养手工的嘛，懂吗？ Yeah. 就是那个 gecko 啊。Okay, 那 gecko 其实它是壁虎的，就是远亲这样子啦。OK， 然后后来我就去我朋友家，然后就他有养这个 gecko 嘛，然后我就把玩了一下，我就说，OK， 其实没有这样恐怖啦，壁虎还好。主要是因为像你说的，就怕它断尾而已。但断尾，你主要是不懂它怎样处理嘛。但不像蟑螂这样蛤蜊，还没来我啦。蟑螂是蛤蜊，我看到我就起毛，马上我毛会站起来，没有跟你开玩笑。然后就是碰了 gecko， 有就是帮我朋友照顾了变色龙之后，我觉得壁虎其实没有这样恐怖啦。 不能啊，我还是取决于那个 texture 的问题，因为我宁愿就选择比较脆的，也不要选择那种黏糊糊的。 这你可以接受到。就是吃那种，就泰国那种街边的大蟑螂那种， 不行， 那种蜘蛛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告诉我你有办法吗？ 我不能啊。然后有些人喜欢吃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虫啊？ 蜜蜂吗？ 不是，那个虫啊，白色的，一节一节的。 I don't know， 忘记叫什么名字、啊？ 好抽象哦。 But 就是呀，他讲 protein 含量很高了。 我不要 ，no， 我也没有试过，我也不想去试了哈。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没有试过，或者说你是不是怕蟑螂就不怕壁虎，反之这样子的人呢？0169988889等你分享哦。所以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你是不是怕蟑螂的人呢？如果你怕蟑螂的话，有这个迷思，讲说怕蟑螂就不怕壁虎，怕壁虎就不怕蟑螂。你觉得是对的吗？ 我们就来听听这位网友呢，他刚 WhatsApp 进来他的想法喽。 早安，我觉得最怕的肯定就是蟑螂哦，因为蟑螂有翅膀嘛，就算好像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去拿扫把去弄那个蟑螂的那个墙壁哦，结果哇它飞起来哇。当然看到我肯定就是很怕的嘛，怕会就是去攻击人这样子咯。 攻击倒又不会了，但是我觉得就有翅膀的蟑螂跟原来会飞的蟑螂跟不会飞的蟑螂，他们是不同等级的。 真的 会飞的大概生了大概十几二十几这样子。 会飞的我直接就是会把自己躲起来， 我会原地晕倒。 真的，但是不会飞的我一般上会喷水，如果在厕所的话。要不然如果是在 就是你最后也是没有办法，你要把它冲进缸里面了。 差不多的概念。然后如果今天是在那种客厅的时候，我就会喷这个杀虫剂。对，然后就是就让它掉。 下次如果我看到蟑螂晕倒，你们就要把我拖走哦。 拖走。 对，不要让那个蟑螂爬到我身上哦。 真的吗？ 多龙啊！ 我就拖走，然后我再放一群的蟑螂在你身上。 跟我同事全部这样子， 谁叫你先说出自己的软肋？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吗？ 懂错吧？因为我信任你们，那你知道你们用信任 是这样的， 你们骑在这个信任上面， 就好像 你们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面。 爱情里面也是一样的，你往往不可以告诉别人你为什么会分手，还是你的软肋在哪里，因为他就会拿着你的痛点伤害你。 蛤蜊啦你， 怎么叫蛤蜊？ 希望 结婚 你们，希望每天遇到壁虎爱你，我跟你讲。 我不会啊，我不怕。 对，马上来听歌，来自思南的《冬眠》，是的歌曲。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ATIS。The word. 渣渣考核官， 入选渣渣考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了这个迷思了哈，怕蟑螂的人就不怕这个壁虎，怕壁虎的人就不怕蟑螂，这个是对的吗？还是你觉得说，我要推翻这个观点，我两个都不怕，或者两个都怕这样子的？ 那 K 的开心本身就是不怕蟑螂，但是非常怕壁虎啊。 其实我以前曾经有一次是我记得我在看世界杯，我们以前不是会去妈妈的没？去妈妈跟全部人一起看，然后那时候我跟我朋友也是这样子，我们很早，应该大概七八点这样子就坐在那个。妈妈档，然后就等球赛，然后那时候就一直看到12点多1点，那时候我记得还是中学时期的时候，我们一起约出去看，因为我们住宿舍嘛。那你知道看到一半吗？ 看到老鼠？ 不是老鼠啊，全村人跳起来，因为很大只的蟑螂在我们脚下穿来穿去，然后真的是全村人跳起来，没有开玩笑， 真的没有， 整桌的人是直接没有在桌子了的。 没有一位英雄就是 后来隔壁的阿棒他就过来帮我们打掉他，他打就抓走， 总要有这种人啊，要不然太恐怖了那个场面， 必须有这种人啊。所以我永远记得就是看球赛的时候 要 注意脚下， 不是一定要带一个不怕蟑螂的人陪你看。 对，没有错 就好比如说呢，5月17号星期六凌晨的3点钟呢，切尔西将会对垒这个曼联，那切尔西呢在努力争取呢前四的这个席位啊，然后呢红魔是否能突破重围呢？ 没错的，说的就是英超联赛了哈。 啊。那在18号星期日晚上的11:30呢，我们看到 Arsenal 呢将会对上这个 Newcastle 的 OK。 那我们就接下来看一下 Arsenal 有没有办法捍卫自己的这个排位啊，看可不可以在这一季占一占上风这样子了哈。当然也可以透过 Astro Premier League 呢观看以上所有的赛事直播哦，等你的收看，然后记得要带一位不怕蟑螂的朋友， 是的，陪你看，OK， 不然你就跟那个蟑螂对视，像这首歌这样子，莎莎 Blue 的对视，谁都可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Kristen， 勾选西西应援队， 勾选西西应援队。今天9点我们要来分享好消息了。各位，如果最近有发生什么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事情，简简单单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0169988889了。 是的，我先来，就是在昨天的公共假期，对不对？然后我就跟我的 housemate 想要去吃午餐。 哎，等下你的父母走了哈，你的父母就回去了 。Okay, okay. 什么走了？ 我 mean as in like 就是没有在 KL 了这样子啊。 对，然后就跟 housemate 一起吃午餐。 啊、OK， 然后我们就打算去那个非常著名的这个 V 开头的 Nasi Lemak Shop。 OK OK，、oh. 然后到我以为就是 可以就是排到、就是可以难得吃到、 下午哎，很恐怖哎， 中午、 啊、中午更恐怖，人家吃饭时间。 因为我自己没吃过 啊，你啊没有吃过， 我没吃过，哦、所以 that's why 我想要去 try 一 try。 住 PJ 的我之前不是， 对，但是我完全没吃过。 哇、oh, wow, ，OK， 可是你找到 parking 吗？在那边 没有，我告诉你，啊、大排长龙到我自己都怕，他大概排了3个店面。 哇。 你知道几夸张吗？ 几点？12点是吗？ 差不多啊、一两点的时间。 一两点吃饭时间肯定哦。 但是那我 housemate 也说，这是他史上看过最长的队伍哎。 我真去的时候也没有排到这样长哎。 真的。 三间店很夸张。 That's why 我们就转场了，就去另外一间呢，就是 N 开头的喽。OK， 他也是很出名的， oh, wow. 但是他的那个店面没有那么多人排队啊。OK， 然后我们就去吃，然后吃，哎，我们觉得还蛮不错的。我就问我的 housemate 说、okay. ，compare 的话，你自己本身会给这间店的分数是多少 ？10 out of 10的话，他说：“哎，8分、哦，也还蛮高的。”但是我在吃着的时候哦，突然间有个人出现在我面前， 谁、啊、哦？ 就是一个小妹妹。 OK， 因为我其实本身是坐在靠窗的部分， okay. 然后就跟我嗨。 他看着你了，信了吗？是吧？他不是跟你嗨了，还想吃你了？ 他跟我嗨，我就觉得很治愈，你知道吗？就很 cute。 OK， 然后就一直看着他，然后就吃，我想要拍他的时候呢，他每次就看我，差不多3秒就没看了。 他是坐在旁边还是？ 他坐在外面。 哦、oh, okay, ，OK， 我以为他站在外面这样子看你吃啊。整路这样子， 没有啊，就看着我就觉得很注意他 make my day， 你知道吗？ 哇、oh, wow, ，所以你啊，这个公共假期是过得很爽啊啦， 又吃了 西冷妈，又看了小妹妹， 然后晚上又去打 volleyball， 哦哟，又打 volleyball， 啊， 手又肿了这样子， 哪有、哎、没有那一次而已。 OK， 那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最近你都发生了什么让你觉得开心的事情这样子的。OK， 马上来听歌，来自王思龙还有盛尼春的《如果爱忘了》，谁的个选 Beyond Trend， 选西西应援队，今天。继续来分享一下好消息咯。 是的，这位网友呢 Kelvin Tan 呢就有 DM 我这条好消息、 oh, okay. 就是呢他自己本身有一个旧电话、啊、然后很久没充电了、 okay. 他就充电的时候呢他就刷哇、哦、竟然发现到里面的 album 有很多的黑历史， 对啊，所以很开心还是这样， 真的就是你会发现哦，原来我有这段回忆，哎，我有这段回忆这种感觉、 okay. 你不会有这种 feeling 的吗？ 我看到黑历史的时候我很怕我怕这个照片泄露出去 我自己本身因为如果在翻一些黑历史的话，我一般上都不会有人在旁边 哦。 然后， 可是一般上你会把就是这种存在什么地方 ？Snapchat 很多 哦，以前哦很流行哦，对， 因为以前我、 哦、他有他自己的这个网盘这样子，就是你可以在 kind of like storage 啦。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是每一天都在拍 Snapchat 的人来的 ，OK， 所以我就觉得他是最真实也最。很细节的在记录我那时候的生活。 可是你有常玩 streak 的吗？那时候 有，我每一天都在玩那个 fire。 你记得最高是多少吗？ 哎、欸，一定有几千呢、欸。 真的吗？ 真的， 几千是很多年呢、欸。 很多很多很多，那时候我在疯狂的在玩。就觉得不能让那个哎火断掉，然后呢，如果一断掉呢，我会特地去到那个官方的 website 去申报一下、 哦，可以的呗？ 哎，可以啊，哦，就是你断掉说哦，对不起，我今天miss 掉，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哦，然后 啊， 他就 会 恢复， 帮我恢复。哦That's why 才可以维持那么久啊、 哦！有趣的知识增加了， 但是你该不玩 Snapchat 了呀？ 啊，现在没玩了， 我也不玩了。 哇，很神奇耶！我不懂哎，这个东西， 哦， 厉害耶！哇， 然后过后你可以有没有讲说限制多少次？ 没有耶、欸、 reset 这样子没有啊。 一般上我不会特地让这件事情发生啦，但是发生我就去申报一下。 可是你们到后面就是很仪式感吧，就是三个东西就给他维持吧，没有再聊天、 啊、我只是维持那些想要跟我维持的人。 有 然后我过去就没有、啊、算了，很累，你知道吗？很累。 断的时候应该很 sad 吧？ 很 sad。 对，各位可以找一找你回去、啊、就找回去你以前的黑历史这样子啦，看一下有没有值得让你开心的照片或影片这样的。省了个圈比 用圈， 勾选西西应援队， 勾选西西应援队，今天继续来听一些网友们的好消息咯。 是的，有来自这个 Claire and Scott 00呢，他就 DM 我说，喂，看到这个盲盒呢有出最新的系列了，就选了个猫猫的，我相信你也是看过。 我看过，可是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在聚餐、嗯、我们那时候就是周末的时候我们在聚餐嘛，对不 对 然后刚好就聊到讲说，哎，盲盒 推出新的嘞，然后我们前面一台MacLine 明确想说，哦，走到去投去排队了，这样子。 对 我说哇，夸张哎，就是现在真的要为了盲盒去排一两个小时，很夸张啊！我看到那个队伍， 真的，我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做到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好几个都是这样，包括 YYY 音音之前呢是完全不会去买盲盒这件事情的。 现在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入坑了，你知道吗 ？OK， 然后就。到很夸张啊，还是这样 啊？我觉得还没到。 OK， 只是我觉得 OK， 完全没有 judge 的成分，只是我觉得说就是，哇哦，就是什么让你就这么有动力想要去买这个盲盒这样子？我很好奇啊，好奇啊，就是可以来跟我分享这样子。0169988889，就一般上你买了盲盒，你会开出来放在车上，放在身边，还是想说就摆着这样子而已？ 对， 还是挂住。Okay， 因为我们看到 Ashley 呢，就是 Mac 的女朋友呢，真的就是把它摆设到非常的漂亮。 有一个橱柜哦，是专门放 盲盒。何止一个啊？ 哇， 是多个。 真的 OK，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买了盲盒之后都怎样处理的。OK， 马上来听歌，有来自 Lizard Film 的 Heart Selection Beyond Chen。 在我迷茫的时候，我的老师给我方向，鼓励我去做我热爱的事情。 我曾经害怕失败，是我的老师教我永不放弃。 面对学习的困难，老师会耐心指导，并且相信我可以做到。 教师节快乐，感谢老师无时无刻鼓励我们，引导我们发挥内在的潜能。古炫欢迎你加入 Teach Formulation领袖培训计划，延续用生命影响生命的精神，启发下一代。浏览 teachformulation.org 了解更多详情。 你知道吗？香水喷对位置，回头率直接翻倍。你知道吗？选对颜色比穿名牌还重要。腮红涂对位置，比滤镜还显嫩。但美丽从来不是模板复制。记得收看我 Kelly 凯欣主持的《不信你美不起来》。教你突破审美定势，解锁专属于你的时尚密码，让你的独特成为焦点。勾选 IG 就可以看得到了，这次不信你美不起来。 吉隆坡与雪兰莪勾选收听频率88.9。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Crispy 吹乐团的《相信爱就是说了100次对不起》，也是我们这一次勾选媒体伙伴《我们都不是一个人》Crispy 吹乐团和 Riota 片山凉太的演唱会，将在6月13号的晚上8:30在 PJ Pack Neuro Event Space 温暖开唱的。想买票的朋友呢，可以去到 www.onetix.com.my 去购买的哟。 Crystal， 勾选西西应援队， 勾选西西应援队，今天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网友们的好消息咯。 是的，他们呢就有 WhatsApp 进来0169988889，我们的这个号码呢来分享他的开心事，我们来听听看吧。 我觉得最近开心的事情就是有人可以陪我聊天，就是说有了一个暧昧对象。然后我发现呢，我工作期间，包括我吃东西、休息时间还是什么的，因为脑海里都是他，所以让我有一种感觉是很甜甜的感觉。不管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不会觉得是一个烦的事情，因为我一直想着哦，有他陪着我，我那种感觉就很奇怪，就是太开心了。 果然奇怪没不奇怪啦， 果然不是爱情的魔力啊、 哎、呀， 让你转圈圈， 所有的东西都觉得哎呀无所谓了、哎、以前觉得来工作哇好累啊，现在觉得哇工作完了就可以见到他了， 我觉得这个 开心。 爱情的厉害的点就在这里，虽然那个人有可能不在你的身边、 哦、 但是你们有 chatting， 也不是说一直 chatting、啊、他在你脑海逗留的那个时候呢，他可以让你有很多的动力，或者是让你在此时此刻做这件事情时候不孤单。 可是我 dub 这个是在热恋期的时候吧， 他暧昧期嘛，现在 对啊对啊，就热恋期暧昧期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很醉了哈。当然也恭喜他咯，有暧昧对象了、 哎、 只是哎呦就是说哇哟，看着别人谈恋爱就是 怎么说比较爽一点， 比较甜， 就是在磕人家 CP 这样子。 真的，希望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可以早日在一起了哈。 啊，如果有最近有暧昧对象或者 Park 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0169988889这样子的。马上来听 Yeji 的 Air， 选了个选 Beyond Trend。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EXO Kai 的 Say You Love Me， 他马上就要来开演唱会了，是狗血媒体伙伴 UCK Star Entertainment 主办2025 Kai Solo Concert Tour Kai On in Kuala Lumpur， 将在5月24号的晚上7:30在 Mega Star Arena 正式开唱。 是的，如果你们想要得到演唱会入门票的话，从即日起呢到5月18号晚上9点上到郭炫 IG 特定 po 文，写下开影响你最深的一件事情以及为什么呢，你就有机会赢取到2张这个演唱会入门票咯。 没错的，也可以是一首歌曲，也可以是他做过的东西，也可以是一支影片这样子的。 OK， 随时来留言一下吧，记得要把你的 IG 账号设置为 public 啊，声音条规可以浏览郭炫 .m1。 点过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狗血 Rising Hour。 狗血 Rising Hour 虽然单元结束了，但是我还是想分享一个东西，是因为昨天是15嘛，不懂懂不懂 okay, 不懂，可能你有注意到这个这个月亮特别圆这样子啦。 OK， 不懂现在你懂啊，今天是16嘛，对不对？那昨天15呢，就我也是早上吃饭吃到一半才想起，哎，今天15耶， 哎，我懂我懂我懂， 我吃着肉了， 明天是17。 哦，哇哦，数学真厉害，好劲哦！ 哇，你教会我哎， 一流哎，真的很棒嘞。OK， 那各位可以现在抬头看一下还有没有月亮这样子了哈。不过现在毕竟已经9点多了， 没有了啦。 也难讲了，有时候的确还是看得到的。 OK， 是因为太亮了看不到嘛。OK， 那昨天我就想说 ，OK， 那早上既然不小心吃了肉，那就吃半天斋吧。然后我就在下午的时候去吃了，就是斋馆这样子，就吃了斋，觉得说感觉很良好。重点是让我吃到了很好吃的斋，我不懂哎，小时候会特别抗拒这个东西。 Yes， 是不是 exactly。 然后长大了之后觉得说，哎，其实还好。 对，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时代的进步导致这些斋的这些料理或者菜肴啊，他们有改良过。 其实也不是啦，以前会特别抗拒，是因为觉得说他，哎，哟，怎么这个 全部都是菜？ 哦，对，什么都是菜这样子。但长大了觉得说，哎，其实也没有不好啊。就健康一点都 OK 的嘛， 的 是不是？ 就是初一或者初十五就可以吃一吃的。 对，当然也不能啊，就是排除讲说现在的这个斋真的很好吃啦哈。 真的，我很爱耶，有时候 那些斋肉啊、素肉啊，真的哎，其实做到整个味道都很棒。 真的， okay? 你完全分辨不出来。 对啊，所以就各位可以考虑在十五的时候吃个斋。不过我觉得说就是心意啦哈，也没有讲说特定你要 set 啊啦，讲说哦我要吃这样子。像我就觉得说，哎，其实我就是早餐吃了不小心啦哈，这样我就吃半天咯，心意有在就好啦，这样子 的。是 的。Okay?那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 ，OK？ 如果你有想要找就是好吃的斋店的话，也可以来找我一下，因为我妈妈是吃斋的，所以我有一个 list， 就是知道哪里有好吃的斋这样子。Yeah, you know， 马上来听歌，有来自张文婷的《绝爱》，实力歌选 Beyond Trend。